Shining Stars。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始终没有排除角逐2020总统大位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已经推出了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如果郭台铭坚持参选，国民党可能开除党籍。永龄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瑜今天指出，郭台铭是以整个中华民国思考，若从党的角度思考，就在党的框架之下，但郭台铭一向既利当即天下利。郭台铭评估参选的重点在台湾与国际局势，出来真的能为台湾带来解决良方，解决到什么程度，怎么才能有助人民，才对中华民国最好，这样的思考前提就没有脱党的问题。至于郭台铭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联合的第三势力，外界推敲三方大选合作方式为郭台铭主导，柯文哲负责空军，王金平主力陆军。蔡庆瑜说，幕僚之间密切顺畅沟通，三人从没分配位置，都是讨论合作方式以及资源和人力安排，三人也会通电话交换意见，只是三人都忙，还没有真的坐下来谈过，可能等郭台铭30号从中东回来之后再规划安排。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的结盟传闻不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副执行长孙大千今天指出，郭台铭、王金平至今没有承认结盟是个假议题。王金平几次宣称自己是名忠贞党员，郭台铭也是荣誉党员，相信他们一定坚定跟国民党站在一起渡过难关。孙大千认为，不同人数参战就有不同的选战打法，以韩国瑜目前状况已经抗跌到最低点，大概就是30%，如果要跟蔡英文一对一对战，必须再拉20%，如果三人角逐又得再拉10%，最上策当然还是国民党团结，不到最后关头都不会放弃整合。保安警察第二总队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陈阳宗涉嫌利用查缉仿冒品的机会，接连诈骗知名发商路易威登 LV 运费。二审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缓刑4年，必须缴给公库15万，案子还可上诉。陈阳宗民国104年11月和12月查获 LV 仿冒商品，明知查获仿冒品后以货车再运到赃物库，运费都由公款支付，却扬称运费必须由原告支付。受 LV 公司委托协助调查和建设工作的鉴定公司负责人代为垫款运费25000元，鉴定公司负责人再向 LV 公司请款。检方依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起诉陈阳宗，一审判刑2年，缓刑4年，缴交公库15万。陈阳宗上诉主张可以减刑，但是二审今天维持一审原判。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2点，来到10387点，成交金额120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8点，涨幅1.08%，204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点，19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8点，涨幅1.34%，29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2点，涨幅1.84%，94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点，256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069点。 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开市，整体蔬菜交易均价每公斤42.4元，八月已经累计四个交易日涨破每公斤40元。农粮署预估短期叶菜类还有2周才能复耕上市。农粮署的官网显示，南台湾八月12号豪约以来，整体蔬菜交易均价还有传统市场的零售价都从20号开始上涨，高丽菜零售价连日来单颗破百，短期叶菜类也涨到了120-130元，而且越来越小把。农粮署指出，这次白鹿台风主要伤到台东县和屏东县，影响中南部蔬菜产区不大，目前菜价还有供应量波动还是受到中南部连日豪雨水伤影响，复工还没完成，交易量少，价格自然上涨。中央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还有基隆市以及桃园市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猜猜我是谁？ 运芬，你干嘛捏着鼻子啊？ 今天不是要唱金包银，是不知道哪来的脚臭， 太刺鼻。 脚臭就穿 EasyFit 抗菌除臭袜。我是德展棉业执行长张慧英， 我是夏运芬。EasyFit 通过 SGS TTRI 双重认证，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价格公道，买到赚到。 快上网搜寻 EasyFit 德展棉业。 用威士忌敬伟大人生，靠爵士乐加成经典男人味，给自己一个最接近葛莱美明星乐团的机会。2019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风格绅士查尔斯·路易德五重奏，限量绅士套票优惠，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啊，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有啊，然后呢？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然后呢？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嗯， 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你的手，你抬头，你说选我，选我，手上所有挣脱，你的一脸迷惑，吹个风，手一松，那阴地尽失踪，一鞠躬，那张山派的手。 怎么可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魔术先生》，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玛丽一样去录影啦，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就由我来陪伴你啦。第一个小时一样是有上班族543，欢迎打电话进来，天南地北瞎聊一波。下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一样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对你有意义的一首青春歌曲。今天一开始为什么会送《魔术》这首歌呢？《魔术先生》是因为好像听说有一个大咖魔术师要来到台湾了，然后他还有开就是工作坊这样子，就是可以教一些魔术师，这样传授一些技巧。另外呢，就是很巧的是，我刚刚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广告跳出来，通常广告都是很烦，想要赶快跳过。可是刚刚跳出来那个长达12分钟，它是一个魔术师的影片，他自己下自己的影片广告，看起来真的是，因为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得不进来现场做节目，不然我刚刚那个只看到一半，就觉得这到底有多可怕，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可以把他的孩子吓成什么，他的朋友吓成什么样子。嗯，好，魔术就是如此的神奇啊。周末呢去听了方大同的演唱会啊，当然呢方大同的音乐就是无与伦比啊，好听舒服。然后呢他在里面呢也唱了他最近其实在做的一个 project， 一个企划。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已经隔了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机会访问到他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年在做跟童书相关的、童谣相关的，然后他希望未来可以一直出、一直出，出到30本、30集。然后那个他的童书呢，也都有做他的主题音乐。所以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他的新歌，跟他的童书企划相关的这一首歌曲，希望孩子们有 champion spirit， 有冠军精神。That crowd, don't you lose it? Cheering so loud while you're cruising. Still got them skills when you're snoozing. See you be killing it while they be bruising.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Don't really care what they do. Cause you be winning and winning and winning. And they be losing and losing and losing. Until the day that you fall. But you didn't expect it at all. That's when you learn how to crawl. Cause nobody answers your call.Open your eyes, see the horizon, reach to the skies. There is a prize, and it's not your pride, but you've found respect. This is your guide, so follow his steps. You've got that champion spirit. Who's got that champion spirit? Show me the champion spirit. You've got to have that spirit. Who's got that champion spirit? Show me the champion spirit. You've got to have that champion spirit.Champion Spirit 冠军精神，嗯，真的是很想要知道，是方大同为什么突然想要进行这样的计划，是不是也像旺福，然后那个时候唱小旺福一样，觉得说哦，童歌不一定就是只能就是4/4拍啊，然后不是一定就只能唱一些很幼稚的东西啊，或是小朋友的心智，其实从小就要给他们一些很正向的东西，让他们就是未来面对困难不会退缩，不会害怕失败而导致有拖延症，或是过于完美主义，然后变得有点害怕，什么都不敢动，或是太过悲观，然后低自尊没有自信，不知道是不是抱着如此远大的想法，想说 现在的大人就是坏都已经坏掉了。希望可以从小朋友开始救起，因为其实小朋友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这个样子哦。就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的部分呢？我们的心灵部分都有爸妈的影子啊、我们就透过这些小时候我们接收到的言语的这些暗示，还有包括呢，学习自己身旁的养育者，就可能是你的爸妈、你的父母、你的叔叔阿姨，或是你的阿公阿嬷，然后呢，在他们身上你学习到、模仿到了他们的这些特质，然后它内化成为我们目前的一部分、一份子。那有很多很多，包括太悲观啊，或是太乐观啊，或是太没自信啊，或是太过有自信啊等等这些，太过两极化的个性，你都可以在后面找到一些原因。如果有办法可以改写这些程式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歌曲来自于老王乐队的新歌，叫做 Angel， 其实是英文 Enjoy。 Are you enjoy this show? Are you enjoy today? 0223639955，欢迎光临。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 郭源。 怎么了？ 那我来就是避难求救的。 什么求什么救？ 因为我刚刚被一个阿姨缠上了，我觉得她一个比较喜欢牌子，像某直销牌子的阿姨 啊，什么牌子、 就是、 什么牌子的阿姨， 就是安心美丽的那个牌子。 哦哦，就你有听过 安心美丽吗？对、啊、他跟我原本好像随便糊弄随便搭话一句，然后他就整个缠上过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搭话嘞？ 他就好像是说什么 是看我们现在跑，因为他想说，我以为他只是农会的一个什么之类的癌之类的，他随便说给我一个 B 群，我就好，我就随便，我想说那就随便，因为我刚午睡醒，哎，我想说那好，我就这样接过来之后，他就开始就是没有一连串没有完的，他原本跟我离，我原本坐那个沙发区，可能离他隔了五排，他就从跟我边跟我搭话，就越坐越近，越从五排，然后一直逐步的靠近我，坐到我的旁边，我就疯了，我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就是你知道，呵呵，随便去敷衍他，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就是想个没完，尽管我看起来就是很冷淡，就好，我知道了，我再参考看看细节之类。他还是很热情说，弟弟要不要我这边准备加你的 line 之类的，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Oh my god！ 所以我就。我原本我就想说，我就只要想装满，我就拨了这通电话过来。 那现在阿姨那现在阿姨还在你旁边吗？ 那还是没有，那还是就是跟阿姨说，阿姨不好意思，我讲个电话之类的，默默就是试着远离他。可是因为我离我的客户， 没有想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有这种功能啊！ 就是我离我的客户多，就是我客户还没有准备好，王斌还在这个我上班的地方等他，就是等我的客户弄好的东西，所以我又要。我等一下过完之后，另外之后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阿姨还是坐在沙发区虎视眈眈等你。 我现在好像是因为我现在拿的电话就是破你的，离他远一点。我现在好像还是坐在那个沙发区那边，好像没有要走、欸，是。 他不会轻易把猎物放走的啦，你一定要很明确的跟他说，阿姨，我已经有上线了，我没办法再当你的下线了。 没有，那就他，我感觉我类似跟他说，哦，我有朋友在做的，他就眼睛。你知道，他就只要一跟他搭话就是不行，因为他跟我说，我原本就说，对我有朋友在做，我有去过之类，他就马上眼睛亮。 不是，你不是有朋友在做，你要说我已经在做了，我自己也是会员，他就不会理你啦，因为你对他就没有用了嘛。 我不确定，因为他真的是热情到很吓人，就是越抓越近，然后一直拿各式各样的资料塞过来之类，说什么你是什么案例，你有去过哪里什么，一直问就是狂问，所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在那边聊完天之后，我等一下想办法去对付那个应付那个阿姨。 那你现在跟我练习一下，等一下阿姨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跟阿姨很平静的说：“阿姨，谢谢你，阿姨，我真的不需要，阿姨，请你不要再跟我讲话，谢谢。” 最后一句可以吗？ 可以啊， 阿姨，谢谢你，就是我现在不需要，你先不用跟我说话了。 那不是，我讲的。我讲的叙事方式跟你讲的叙事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哦，虽然只有几个字，可是听起来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说的是， 阿姨谢谢你， 对，阿姨谢谢你， 阿姨我不需要， 对， 阿姨请你不要跟我讲话了， 没错，对，你有听到吗？ 有，好，我知道了， 好的， 说完自动电话的时候，我就要过去，我在应付那个阿姨， 好的， 然后最后我要推一下马克的读书会，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就是线上大家推广一下，有机会礼拜一早上九点，不晚上九点半，然后 YouTube 欧马克，我们现在在练习是不抱怨的练习 ，Yes， 就是这样子，然后欢迎大家一块。 那你今天打你等等啊，你现在打这通电话是不是在抱怨呢？ 没有，我打电话是求救，就是找个机会，就是远离阿姨，有没有抱怨阿姨不好？ 你是不是第一天就破功了呢？ 没有，我只是找个机会，就是远离阿姨而已，就是这样。 好，再会了，博远，祝你好运。 再会了，马克，拜。 待てね。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掌柜，中秋送礼该送什么好呢？ 哎呀，姑娘，您真是来对地方了！快尝尝咱饼铺陈云宝泉的中秋礼盒——时光宝盒。中秋伴手礼首选，陈云宝泉的时光宝盒，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严选高品质用料，坚持纯手工制作，缔造每一口糕饼的顶级感受。 就是要这个味儿。 中秋送礼就选陈云宝泉，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时光宝盒。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 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九一 Ella 洗脑神曲，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就是要一起蹦蹦，混血儿娱乐。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宇宙的角落，不再低头，我体会面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渴望青春老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将爱甜蜜 真没用，见了你就脸红，关键时刻就失控，让我无地自容。平时我亦能收回的聪明，在你面前就会退走近，话在嘴边就像砸手心。随便就像砸手心， 我就是要对你说明。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胡彦斌跟郑中基啊。第一次，有时候呢，也不得不佩服，就是这些推销员，不管是直销的还是间接销售的，就这些推销员，也许他真的知道没有什么机会，我知道我自己不行，可是我还是要对你说明，我还是要坚持到底。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 说谎都能打节拍，原来坦白与扯谎都像树懒也难怪，客观扫个样都有人称赞天才，播放高清的假都扮蠢材，背后比中指没人看我可 听到这首新歌呢，是蔡明佑最近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呢跟艾怡良一起合唱的《伎俩》。最近你有遇到什么厉害的伎俩吗？ Hello， 你好。 你好，是开放口音吗？ Yes。 你是谁？ 我是 Cathy。 Hi Cathy， 你今天想分享什么？ 分享，你是说要分享最近的生活吗？ Yes。 最近的生活就是最近终于会赚钱了。 我那最近终于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之前想要当家庭主妇都不想赚钱，然后就是很年轻的时候都一直疲于奔命，像也有做过保险，然后就都很累，就是太冲了，然后就会觉得想要都不想做了这样子，然后就想要当家庭主妇，可是最近觉得还是要赚钱会比较好。 那你找到了什么工作让你觉得哇，这个工作真的可以赚钱又没有那么累？ 哦，早餐店。 哇，早餐店不超累的吗？ 超累，可是我现在就在吹冷气啦。 哦，因为现在就已经收店了。 对啊。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早餐店的流程跟那个就是你的作息。 就是5点起来，6点到，然后开始包前面三明治，然后到饮料煎台，然后跟客人拿嘞这样子。 然后几点可以下班？ 哦，我因为是我阿姨开的店，她很疼我，她本来12点，现在让我11点就下班。 那是阿姨对你好嘛？ 是 对啊，因为有的早餐店超级，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做深夜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会早上就是清晨才回家，然后 对，因为我阿姨以前做豆浆的时候，她都1点多就出门了， 对，非常早，要准备那个备料，很早开始。 对啊，因为是阿姨的店，她很疼我。 好的 ，Cathy， 恭喜你，为你拍拍手， 谢谢 Cathy。 好，谢谢你， 拜拜。 0223639955， 最近的生活好吗？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当然呢，平常呢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或是你 IG 搜寻欧马克。也许有可能可以找到 MARC_ORANGE。嗨，你好。 你好，我想点歌可以吗？ 点歌下小时没问题，下小时。 好，那我晚点再播进去。 拜拜。嗨嗨嗨。 喂 ，Yo， 您谁？ 你好，我是上班族勇者。 嗨，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之前我在前一个公司，碰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多不可思议？ 就是现在是农历的七月份嘛。 是。 就是那个事情。 鬼故事啊。 对，真人真事的鬼故事，现在可以说吗？ 来说说。 就是我之前在一个仓储的公司工作，对，应该那时候算是就是工读生，对，那也就一票工读生。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座位可以坐，就是在公司里面只有小姐有座位可以坐，就是批资料的小姐有座位可以坐，对，然后我们就是仓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位置坐，可是中午有休息时间，那我们就要自己去找地方休息，对，那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仓储里面，然后它有那种落地窗，然后落地窗都是有凸起来一个小台阶嘛，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在那种台阶就是随便找个东西垫着在那边睡觉，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去，我觉得就是我找不到位置睡，我突然发现有个空位，居然没有人睡，而且采光也很好，对，那我就问了一下人，我说那边可以睡吗？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人睡，你就可以去睡，然后我就去睡了。 那是中午是不是？ 对，中午的时候，对，然后去睡了，大概睡没几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有头发，在烧我的鼻子，对，有头发在烧我鼻子，然后那时候我就不在意，然后后来越烧越明显，对，然后等我惊觉到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动， 哎呦， 对，我不能动了，对，然后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我只知道我不能动，可是那个头发还是在烧我的鼻子，对，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坊间说的嘛，就是你某一个手指头开始动以后，你就可以动了。对，然后我就是试着小拇指开始动了，全身慢慢都可以动了。然后起来以后，我发现我上半身都麻掉了。对，然后这个情况我大概碰过了两次，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还有去问，就是问我同事说，你就是刚刚午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恶作剧之类，就是 故意你用头发来烧我鼻子，对不对？ 对对对对，大家都说没有，对，然后后来我就去问我们比较资深的，就是我们的组长，就说组长，那个有没有碰过什么 灵异事件？ 对，在里面睡觉有没有碰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有去哪个地方睡休息嘛，什么之类的，我说有啊，我就是中午大家午睡都睡窗台那里，然后不然就地板随便睡，对，我觉得窗台比较舒服。然后他就说，他就欲言又止，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反正他就是跟我说那个地方不要去那边睡，对，然后哇，之后没有在那边休息以后就没有碰过了。 那你有去其他地方睡吗？ 有啊，有 那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这件事？ 对，没有发生这件事。 那这是在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发生的吗？ 对对对，一开始进去。 刚开始吗？ 没有，进去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哦，所以那一个多月前你也都没有找到地方睡觉，是不是？ 没有，就是一个多月前，就是因为那时候刚进去，就是没有地方睡，那就是吃完饭就是在外面晃。就是休息时间结束，对，然后后来发现真的还是要午睡一下，因为我们做仓库的就是体力活，对，还是要找地方休息一下，对对对对对，然后对之后就碰过，就我觉得因为这是自己的亲身体验，我觉得还蛮玄的啦，对对对，因为之前都是听人家说在鬼压床怎么样，对对对，然后。等到自己亲身碰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一回事。对，因为我有上网去查过说什么为什么鬼压床的感觉，他说什么可能就是 你睡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或是熬夜啊什么的。 嗯嗯，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我觉得哎、欸、我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嗯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还蛮悬，而且还是大中午。 嗯， 对，正中午的时候。 但是你知道鬼压床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科学解释的吗？不是说睡不好这件事， 好像有听说过，就是你好像身体里面缺乏了什么样的营养还是什么的。 哦，鬼压床这件事，哦，我自己也有遇过，然后那次是在泰国，然后在一个一个晚上只需要台币50块住宿的非常破旧的可怕旅店当中。嗯，所以就是在那个地方经历的鬼压床会更加的特别。 没有，那你是除了不能动以外，你还有就是像我有感觉到头发在烧我的鼻子， 就是头发烧鼻子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呢，就是如果单就身体不能动，你在睡觉身体不能动这件事情是有科学解释的。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你的身体太劳累，就太肌肉都太疲乏，然后呢你的大脑就是进入了，你的大脑跟身体就是他们有点分开了，其中一个部分呢他们已经进入了深层的睡眠，可是你的大脑还没有， 就是大脑还在运作。 对对对，就是你的身体肌肉已经很累，他真的就是有机会休息他就想要睡觉，他就想要放松，就是我要躺平了，可是大脑就是还是算是活跃的，就是还清醒的，所以会发生大脑清醒的，然后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你的肌肉，全部都不能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休息了。然后所以人家才会有那种说法说，哦，当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开始动的时候，那你全身就可以动，因为就是慢慢慢慢你的大脑开始唤醒你的身体其他部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动。然后当然被鬼压床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就会那时候会什么相信一些偏方，什么你譬如狂骂三字经啊，然后什么鬼就会离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会狂骂。而且哦，最妙的是我那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我旁边是有人的哦，他在看明天旅游的东西，然后我用尽声嘶力竭的大吼大骂大叫，然后我觉得就是骂这么大声怎么没有人来救我，但其实对于在我旁边那个人来说，我什么事都 没有， 对，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因为其实我的声带肌肉那个时候也是同样进入睡眠当中，所以他也不会听到，他顶多听到一些的一点点这样子而已。 是哦，嗯，大概了解。可是就是在那个为什么会在那个位置会发生，我也觉得蛮奇怪。 可是因为现在没有对照组啦，因为刚刚我已经问了嘛，就是因为你在前那时候你刚进去，所以你的身体可能都还在就对这一件劳动的事情，就是你的肌肉都还没有那样的负荷量，然后前一个月你又都没有睡，你是从那个时候才刚开始睡的，然后刚开始睡你就在那个地方，可是你也没有办法重新再做实验说如果去别的地方睡你会不会也被压。 有啊，我后来去别的地方睡， 但后来你的肌肉就已经有那个对啊，因为习惯那 个 劳动量啦。 哦，这样解释好像 很通吧。 okay, 嗯，蛮通的。 是啊， 嗯， OK 谢谢勇者。 嗯，好，谢谢， 拜 拜拜拜。瞎混，当我塑造你的巨大现实，手起刀落快到了，你无法辨别。我俩联手，从其他到四个片野，卖出豪华里面，转出感情战略。光影聚在深山里处，我的江湖就是人情水客。新的血一枪由我阻落，新大陆我走掉8000里路。我来听 OZ， 接触这风雨，歌词模仿力，我们的风铃，全面展开攻击，今晚我来处理。把世界都擦平，把你们全部都离去。在空气里，黎明前展开落日下，就靠着吧，我们缔造的是神话。回到我之前，巨石的改变，我天使老眼。We have a visual on enemy paratroopers at grid pod uniform 259er. I don't know we're onto them. Break. 自从那天夺下金曲奖后。该干的大事我依然照做，跟出个解梦。Trust you, I want no smoke. Yeah, 不带那毒豆。我靠， 到他的运作 Rap motherfucking FP 新的鸳鸯 CEO Yeah 这是王者的联手王者的宝座天才把谷歌民国背着黑云驾雾现在起飞了收刮你们的财产我追着我接着让我的心脏也被黑的新的局面将由我掌控签了地下规则将其打破攻下山顶延续我想过挖点 KRDI 我光代表隆重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OZ Kenzie 小春，这首新歌叫做《狼烟 Smoke》，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 就爱点你 UFO。 我是 DJ 欧马克，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陪伴着你，也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下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点播特区哦。 经坐恁机机呢？ 洗衫机竟然家己震动起来， 这间厝一定有鬼。 老公，卖阁看电视啦，先来讲咱家有鬼啦。 别惊啦，是我用 LG 电视在控制电器啦。LG 智慧家庭，远端就能操控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哦，真好，我紧来去买。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地铁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when this r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 Two seconds，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02-2363-9955。你好啊， 你好， 嗨，甜点你好， 你好， 甜点你是不是毕业了？ 对啊，我毕业了，我现在在环岛。 快乐哎、欸！ 对啊，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你环到哪里？ 我今天是我第十天，我在屏东，等一下要去台东了。 哦，所以你从西部先是不是？ 对啊。 然后你从宜兰出发，所以先到台，先到北部，然后再到西部，然后现在到南部，之后这样回去。 对啊。 你用什么环？ 骑摩托车。 哦，那有做好防晒吗？ 有，我每天都包的，妈妈都认不得。 哇，第十天到了屏东，这一路上有遇到什么好有趣的事吗？ 有趣的事，我觉得一路上最就是最深的体悟，应该是就是突然觉得台湾变得好大哦。 突然觉得台湾很大，就怎么这么久才到屏东而已？ 对啊，因为我们中间有进南投去日月潭、啊，然后我们看那个导航，他是说一个半小时可以从日月潭到云林、嗯，然后我们骑了两个小时都没到，然后对，我们就很后来骑到很厌， 哦，屁股会一直震，手会一直就是有点麻麻的感觉，对不对？ 对，然后而且因为就是你要一直抓着龙头嘛，所以手就很酸， 嗯嗯嗯嗯， 对， 好的，因为你知道机车环岛以你们就是真的是慢慢玩。我有认识一些、 啊、真的很慢， 一些朋友就是很疯狂的机车环岛，是那种就是好像一两天可以 环完，真的很狂哎、欸，就是每天在骑车， 对对对对，就是完全一直在骑车，那个太累了。 对，我们前几天都超废，一天骑大概60公里而已。 那你们都住哪？ 有些就是如果有朋友家住朋友家，然后不然就是住一些青年旅社之类的。 预计何时回到宜兰呢？ 预计8月底吧，31号。 哦 ，OK， 对啊，总共两个礼拜。 希望你们继续好天气，然后好玩。 好哟，等一下我很期待南回。 好， 好， 拜拜， 拜拜。 所以接着下来最后这一段，从南回，然后走花东、台东、花莲，就是最美的一段哎、欸。 一切 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Two seconds too late，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when this r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汤豪的新歌，叫做《两秒钟》，有两秒钟，也有三秒钟，因为下个小时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怀旧时间，我们就提前先来听一首怀旧的三秒钟吧，来自于 Kelly 陈慧琳的三秒钟。下个小时准备好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歌曲，一样开放 calling， 等你来点歌，02-2363-9955。 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到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吴刚，后羿真的转世了吗？哦，我心爱的后羿，他现在好吗？ 这是月光透视镜，可以看到后羿的现况。 让我瞧瞧。 那什么？ 什么？到底？ 他在好物市集网购， 中秋送礼好物首选，墨牡丹桂圆酥礼盒，老雪花斋雪花月饼，原名商店芋头酥，台中郭记手工咸 Q 饼，阳光生机坚果礼盒， 还有 JCI 橄榄油木根活茶叶礼盒， 更多中秋好礼，快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正宗台南麻豆老丛文旦限量预购，团购有优惠哦。 大家好，我们是 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至今没有停歇，已经严重打击香港旅游业。八月大陆访港旅行团数量比去年同期大跌70%。业界调查，香港90%导游全面停工。此外，香港酒店入住率由去年同期90%以上大跌到不到30%，酒店餐饮开始出现了降价潮。香港导游总工会调查，大陆访港团数量大减，90%导游全面停工，剩下10%的开工率也比以往少了70%。以往八月旅游旺季，一名导游单月平均可以接到12到15个旅游团，但是最近却有人八月还没带过团。八月大陆访港团急跌70%，平均每日只有50到60团。来自其他市场的访港团也大幅下跌50%以上，预料九月也不会回升。部分旅行社已经要求旗下导游放无薪假。酒店业者出招自救，不仅房间以200元港币促销，酒店餐饮同样出现了降价潮。夏季餐饮已经降价1到2%，但还是乏人问津。眼见中秋节11假期，香港酒店营运表现也不乐观。香港反送中抗争延烧，局势持续恶化。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指出，这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伤害已经无可弥补，香港恐怕失去金融中心地位。中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处理群众示威，大量武警在边界集结，也只会带来更大恐惧。除了许多外商忧心香港高度自治一去不回，如果香港失去了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优势，也可能选择撤离。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在发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共同呵护的评论，强调近期暴力活动打击香港的零售、餐饮和旅游业，严重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和营商环境，呼吁各方呵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美贸易战延烧，美国联邦参议员提案要求联邦退休基金从 MSCI 指数中的中国企业撤资。美国共和党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欧，还有民主党新罕布夏州参议员沙欣联合发函给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主席甘乃迪，批评委员会在2017年11月决议旗下国际股票基金投资组合纳入 MSCI 名城指数，投资范围包含生产监视器的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国防商中航科工、腾讯以及阿里巴巴。卢比欧指控，这些企业不仅协助中国的军事间谍行为和侵犯人权，也是共产党当成破坏美国企业的工具。美国退休金挹注无疑是用美国政府人员和军人将近500亿美元的退休金资助中国以及共产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5点，成为2045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192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44点，涨幅1.54%，29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5点，涨幅2.01%，9456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69点，256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07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2点，来到10387点，成交金额1208亿。中央气象局今天发布气候展望，预计今年秋天西北太平洋生成8到9个台风，可能1到2个侵袭台湾，影响几率算是正常。不过秋台容易与东北季风形成共伴效应，东部可能出现强降雨。 此外，预估秋季正常偏暖，九月雨量以正常为主，十到十一月正常偏干。此外，太平洋赤道海温恢复正常，代表2018年圣婴现象结束，影响台湾秋季气候程度减少。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还有基隆市、桃园市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头家啊，你若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白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无？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载四个人，旧换新，搁省五万 赞哦！ 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稳发好你扣，生意稳发啦！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郑英生暗恋万岁，第四名吴青峰太空，第三名曾佩慈怎么能这样，第二名田雅霍我累了你累了吗，第一名周汤豪两秒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信。 妹妹要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今天妹妹不在家，嗨，我是 DJ Orange。今天呢，要为你送上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青春之歌时间啦。 欧巴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时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音乐，让你一听到以后就觉得哦，对，这是我的回忆，回忆涌上心头。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点播你的青春歌曲，给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哦，0223639955，0223639955。 有很多意，你埋怨我沉默。你最吻我的心中，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来吧，0223639955，今天的第一位贵客，青春之歌，您好。 你好，我想要点王世贤的那个卡塔恰。 王世贤卡塔恰， 嗯， 这首歌什么故事呢？ 哦，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都在骑卡塔恰。 就这样，大学时候都在骑卡塔恰。 哦，然后有两个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请说。 就是我会自己骑，然后第一次去吃到 all day， 然后觉得哎，好特别，然后就自己常常骑去各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次骑到那个高速公路，然后 就是上了高架桥，哎，这是哪里？可以骑去哪里呢？然后，哎，好像是高速公路，赶快，然后就往下骑这样子，然后15公尺之内赶快往下骑回来。 天哪，哎，可以骑上高架桥，你的脚力不同凡响。好的，卡塔加，等一下，如果版权没问题的话，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一直心痛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哟。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怎么称呼？ 姓林。 林小姐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点周星哲你好不好。 周星哲你好不好，这首歌好新哦。 嗯， 这跟你的青春有关系吗？ 我想点给我在天上的女儿。 啊， 在天上的女儿，今天是她离开我3年的日子。 女儿怎么了？ 车祸走了。 天啊， 我好想她。 天啊， 她才19岁。我好想她。 好的，林小姐，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你， 拜拜， 拜拜。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洗啊洗啊洗，洗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 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 为你每天放在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细啊细啊细细着咱的爱，大呀大呀大大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细啊细啊细细着咱的爱，大呀大呀大大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哎，马克，好久违了。 嗯，嗨歌菜哦。 对，嗨歌菜。 嗨。 自从哦。 嗯。 年轻的时候都一直只会听那个金曲龙虎榜， 嗯， 从发现这个乐团哦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家天空都一样广，花儿的乐团的洗刷刷， 洗刷刷，你说纱布纱布哦， 对， 宣布哦， 花儿的乐团 洗刷刷， 对， 所以你要点花儿的洗刷刷， 花儿乐团的洗刷刷， 这跟金曲龙虎榜有什么关系啊？ 对，就是说以前永远都是因为你说了花儿乐团是大陆的啊， 嗯嗯， 对啊，啊， 我还是不懂什么关系 这么大。 再见了，嗨歌菜 啊，许说说，拜 拜。 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天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 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 周星哲，你好不好？原本都觉得这就是一首失恋的情歌。你好不好？我只希望你还现在陪着我，陪我哭，陪我笑，陪我一起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回到那一秒，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些事情。但是配上刚刚的林妈妈的故事之后，整首歌的 narrative， 整首歌的感觉就完完全全的变了。19岁的女儿现在过了三年，已经22岁了吧。那么今年如果有念大学的话，是不是也跟上个小时打电话进来的甜点一样，大学毕业了呢？会不会也在环岛当中呢，过着她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快乐的暑假？我们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自己过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希望刚刚的林小姐， 干巴爹， 谢谢你的分享跟歌曲。 开了灯，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床。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 待てね。 进碟放送， 不退缩，不沉默，最造男团 CTO 第二张进化专辑 Started。无限惊奇，最造男团 CTO 八月三十一号第一次演唱会，台大综合体育馆。 因为我一路有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三万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另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Suzuki。 好物市集水果爆， 正宗台南麻豆文旦团购享优惠，黄柚严选台南麻豆无农药文旦，二十年无农药栽培，清爽柚子香气，香甜多汁，果肉细嫩，企业送礼就来好物市集，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 下午的3:28，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是什么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喽，02-2363-9955。Hello， 飞姐你好。 哎，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 我是台中一只 line， 一只什么？ 我姓赖 哦，赖先生你好。赖先生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我想点万芳的断线。 万芳的断线， 对。 然后这有什么背后什么故事吗？ 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失联了，后来偶然机会又在联络上，那就是有通信，后来她有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听她参加歌唱比赛，她唱的就是这首歌。 所以， 然后他说那是那段时间他我们失联了，他的心情。 这太浪漫了吧！你高中认识，然后什么？ 啊啊、 他大学中间断线，然后大学时候遇回来。 没有，是高一认识，然后高二再遇回来的。 哦，高一认识高一回来，那这么浪漫，最后有发展成男女朋友吗？ 有有，他曾经是我女朋友。 哦，那交往了多久呢？ 七年。 哦，交往很久哎、 啊， 七年的话，从高就断线完高二开始算好了。 对。 然后撑过了大学。 对。 还有当兵。 对。 那为什么会分手？ 就 赖先生来老实讲， 被追走了，被别人追走了。 哦，原来是伤心的故事。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万方的断线，拜拜， 拜拜。 找你找了好久，可是我们都断线失联，但真的又找到了，重新 reconnect 重新连线之后、哦、真的有过一段美好的情谊。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你的青春之歌会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欢迎打电话给我02-236-3995。 青春之歌 ，Hello， 飞姐你好， 马克午安， 嗨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Ann。 嗨 Ann，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凡黛乐团的《可是啊》， 好新哦， 比尔， 谁什么毕业了？ 比尔， 比尔， 对， 好，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独立乐团。 比尔最喜欢的独立乐团是法兰黛， 对。 然后你要点法兰黛的， 可是啊。 比尔现在有在听吗？ 我想是的。 那你传个 line 确定一下嘛。 OK， 就是刚刚前一秒就是在传 line。 好的。 然后我要刚刚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播进去，我试试看。 好的，你们现 谢谢马克、 你们现在的关系是？ 暧昧关系。 好的，希望比尔有接收到。 嗯， 拜拜。 好，拜拜。 接触的心是一种收不回的心情。不 直去想的事，忘了昨天的我，爱过的事，断了线。 究竟台北的 Anne 给比尔的心是像万芳断线歌词当中唱的寄出的信是一张收不回的心情，还是比尔可以好好的蹲在捕手的位置接住这一季正中的红球呢？正中的红球，正中红心的直球呢？02-2363-9955的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你是谁 ？Hello， 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高雄的小茹。 小茹，青春之歌是？ 外套。 动力火车啊？ 对，是动力火车的外套。 有什么故事呢？ 故事就是本来是别人的女朋友。 啊哈，你说你还是你吗？ 我本来是别人的，对，我本来是别人的女朋友。 然后 就因为这首歌之后就跟男朋友分手了，就跟这个唱这首歌给我的人在一起。 什么？那这个局是因为他唱了这一首歌，所以让你 觉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哦、对，但他就是他已经其实很认真的追了一段时间了。 嗯。 可是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嗯嗯嗯。 然后事隔了17年，我们结婚了。 所以跟外套男结婚了。 是跟外套男结婚了。 天哪、啊、那个时候他在追求你的时候、他也知道你有男朋友。 知道，他说我又没有结婚，所以谁都可以追。 对。那最后是什么关键点让你决定说就他了，我要离开我男朋友，我要跟现在的老公在一起？还是原本的感情， 他也等很久、对，感情发生状况很久很久，后来就决定对要离开。对，就离开之后，那因为他就一直守着，也没有再交其他的女朋友。 所以这是那句老话吗？戏棚站久了就是你的，是那一句话吗？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不过是真的很有缘分嘛，应该这样说，因为。交往之后我们也分手了，分手后我也嫁给了别人好几年的时间。对，可是他就 对中间对欧米，你后来跟这个原本男朋友分手， 然后你跟这个外套男交往，交往以后呢也分手， 我们也还分手。我们分手原因其实是很简单，是我妈妈家里面 反 对我 们。 OK OK OK， 對，好，分手以后呢，好，你又遇到新的男生，然后跟新的男生结婚了。 听起来我好乱哦。 不是不是，就这一段很长的故事嘛。结婚了以后呢，然后又不适合，又离婚了。 对， 但是外套男他一直在那里。 对，中间我有试着把我最闺蜜的好友介绍给他。 哈， 对，可是也是没有办法。 那他有跟闺蜜好友交往吗？ 嗯，应该只有一个月吧。他也是试着，对，一个月也没有结局。 哦，那现在你们的婚姻多久了？ 婚姻，今年第四年，有一个小孩2岁。 哇哦， 是很幸福。 等一下把外套送给外套男。 OK， 谢谢， 拜拜。 嗯，拜拜。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今天听到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暧昧中的，告白的，给天上的女儿的，还有这一段精彩的爱情故事，外套男。人生就像一条长河，有些人的爱情故事就是很丰富啊，遇到事情比较多，有些人呢就是很简洁有力。 知道你只是偶尔的需要，习惯了你的味道，当风成了我的骄傲，你每个心跳开始都计算不到，难道给我的回报只是陪你在他的怀抱，做你的外套，只能穿梭你的外表，听到你对他的撒娇，可笑的是我没资格计较，做你的外套，拥抱着却不被拥抱，我是谁你知不知道，怎能随便穿上又换掉， 怎么能随便把我介绍给你的闺蜜呢？0223639955，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上班族勇者。 哎，勇者又来，你有什么青春之歌？ 我想要点那个王宝钏一首《海角十八年》，应该是吧？ okay。 这个是萧红人吗？ 是的。 是的，我想点这首歌。 为何？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当人家的假男友。 假男友的意思是， 怎么说？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他一个朋友希望，就是他想要，他有一个朋友要一个男友，然后要挡他家里面的，他家里面的人要叫他去相亲。 啊，你在大学家人叫他去相亲哦。 后来我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女生，她家里面好像是什么婆家女之类的。 哦，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她希望就是找个人出来推啦。 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 这不是电影情节吗？我的天哪， 啊！我就当了三个月的假男友， 然后。但你有真的认识那个女生吗？ 哦，有，后来我有认识那个女生。 那你没有想要假戏真做，因为觉得你知道爱情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就一开始假戏，然后最后真做，发现哦，跟富家女在一起了，好快乐啊！ 没有，因为后来知道那个女生她要出国， 嗯， 对，那后来知道那个女生她后来她有跟我说她要去澳洲念书， 哈， 对，然后因为。当个假男友就是常常要配合他去一些什么场合，就是他去唱歌，就是跟他朋友去唱歌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对。然后他有一天就蹦了一句话，就是点到这首歌的，有人唱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蹦了一句话，说：“哎，我去澳洲念书，你会等我吗？”嗯，我就说：“你不要闹了吧。” 天哪！那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想要跟他发展下去的心嘞？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不太可能，因为身份有点悬殊啊。 你只是觉得就是你高攀不上他们的家世，是不是？ 算是吧。而且因为讲真的，也不是说很熟。那时候就是想说，哎，朋友需要帮忙，然后想说，好，那就是。大家互相认识认识这样子，那如果说有机会能够进一步也是 OK。是后来知道对方的家世，就是他那时候好像说就是在不知道哪个地区，新北市不知道哪个地区，家里面有很多地啊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家人有什么议员 啊， 就是亲戚有什么议员什么之类的。 啊、 对、啊，那时候印象是这样子啦。 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勇者，这是不是你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呢？ 后悔的一件事哦， 嗯， 其实也还好哎、欸哦，因为后来他出国以后，我们就真的就断了联络了。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好像有 MSN 吧， 嗯， 对 MSN 就前几年前不能用了， 嗯， 然后就断了，完全就断了联系了，就是就算你连 FB 你都找不到， 嗯， 找不到这个人。然后我问我朋友，朋友就说：“哎、欸，真的好像那个人也消失了。 嗯”嗯， 对他们好像就是跟台湾的朋友好像都没有在联络了。 嗯嗯嗯， 对，其实说有没有幻想过是有幻想过啦，可是我很实际，所以我觉得说，哎、欸，这好像真的是不太可能。 啊，可是人家都说了，我出国你会不会等我？那不是就是有点戏吗？有点有戏嘛，有局啊。 那是后来才这样想啊。对，可是你当初你当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我当初我就是，我就是帮你推掉你家里面的一些相亲活动。 嗯， 对，那我们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对， 太可惜了，这个故事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对，算了啦，就是。突然想到这首歌了 ，OK， 这首歌送给你，上班族勇者，再见， 好，拜拜。 你知道，如果当初在 KTV 的那番话有好好回应，有假戏真做，就像一般的爱情电影，那么你现在在打电话进来飞的电台，你的绰号。就不会是上班族勇者了，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上班，你不会因为在上班时间可以打电动，觉得自己是勇者而沾沾自喜，你每天翘脚当富家公子哥，甚至 你自己当老板开公司呢？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快不行了。 神主啊，兄弟，这次有了创生科技，我们绝对不会输。创生科技居家智能除湿系列，采用日本原装废时式除湿轮，全自动控湿免倒水，不止浴室防霉，室内还可以有效过滤 PM2.5。 这太厉害了，湿度控制了，空气也清新了。 帮居家再造清新空气，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数赖西森林 SPA， 立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Mate 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中秋送礼要送，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坊。9月13日之前，先炖燕窝买3送1，顶级观燕盏只要4380，燕窝即饮好运礼，超值价1680，三组只要3796。中秋送礼就送品玉坊， 上网搜寻品玉坊或洽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 来自澳门的声音，用音乐完美呈现。 澳门唱跳组合 MFM 首张国语专辑 《现实动态》9月10号完美上市， 超级亚洲娱乐，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比比你给我勇气。 Vivian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甜蜜 UFO。 Oh baby。 飞碟我最大。 飞碟我最大，我们是 UFO MVP Crispy 最爱团，我是 Skippy， 我是丁丁。 今天来介绍我们的主打歌 Deja Vu，它是一首关于盲从的歌曲。我们在这个复制贴上的时代，然后一点一点的在那些复制贴上的过程中流失了灵魂。那这首歌特别找来我们的好朋友熊仔一起跨刀合作，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子舞曲加 rap 的组合哦。 买相同的衣服变成相同的样子。 Deja Vu 来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我是欧马克，平常要找我的话呢，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欢迎你帮我按个赞，加上抢先看，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是一样，欢迎你订阅加上小铃铛。另外呢，就是还有跟玛丽一起的 YouTube 频道叫上班可以听，或是你可以直接搜寻马克信箱，一样也是欢迎你按订阅加小铃铛。最后是 IG， 最近开始在玩的 IG， 我的 Instagram MARC_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 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用看来的字眼堆砌成品味，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一张一张的标签，时尚编号，把自己变成虚字的虚言。喝同样的咖啡，假装分得出味道，用手机自拍，摆出同样的招牌微笑，招牌微笑。音乐全主打，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You are somebody that I don't know。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你去甲妈买迄啰上好的牛奶花生来。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新杯。食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发生。